词语，其中， 其中， 张口， 张口， 自由， 自由， 进步， 进步， 交谈， 交谈， 尽快， 尽快， 流利， 流利， 有关， 有关， 路， 路， 重复， 重复， 信心， 信心， 环境， 环境， 校园， 校园， 各行各业， 各行各业， 司机， 司机， 街头， 街头， 商贩， 商贩， 课堂， 课堂， 感觉， 感觉， 交往， 交往， 惯， 惯， 不慌不忙， 不慌不忙， 各种各样， 各种各样， 好多， 好多， 普通话， 普通话， 不仅， 不仅， 启发， 启发， 根据， 根据， 不管， 不管， 坚持， 坚持， 收获， 收获。